好多缺点，我好多缺点，我不懂转弯，最喜欢拆穿，最真假细心，从未像糖类那样甜。谁若嫌酸，大胸就是。我不知够酸，咁苦中带酸，试得中太苦，从未扮优先，算得中太酸，而现实从未这样甜。甜蜜实太太多，自问不胜负荷，难道我做我又做错我？任人留下我，若然人像水果，幼稚一定是我，我熟客不多。若然明白我，自然陪着我坐，知己得六个。谁人话换伴要多，大细所再买苹果。但我有你买过，问我又怕什么？不懂概念，我不懂。刻足半天，见到喜爱的会出击，谁又要比验？ 诚实行先，绝不避免。 如我苦中带酸，就算挥尾点，你敢不敢想认受用不浅？至少他个真意大路无什么粉点。甜蜜神太太多，自问不胜负荷，难道我做我又做错我？任人留下我，若然人像水果，幼稚一定是我，我熟客不多。若然明白我，自然陪着我坐，知己得六个。谁人话换伴要多，大细所再买苹果。 但我有你买过，熟人明白我，若然人像水果，幼稚一定是我，细微至清楚。若然明白我，自然陪着我坐，晚宴也不错。谁人话换伴要多，就算跟